比海国家海地的移民，又被遣送回国的海地民众不满，首都太子港机场出现混乱场面。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大约13000名移民上周末聚集在连接德州和墨西哥的桥下，计划进入美国境内。報道引述消息指出，有海地民眾和德州的邊境巡邏人員發生衝突，有人知道將會被驅逐出境之後試圖逃跑，有被遣送回國的海地民眾在機上襲擊機組人員和隨行的美國移民官員。海地政局動盪，加上上月發生大地震，令民眾期望前往美國。美国国土安全部话，大约有4000人被驱逐出境或转移到其他处理中心。天气方面，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沿港东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2点，升411点，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4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0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6，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9.74，升2.02；美团243元，升12.4。盈富基金25.3，升4.4；友邦保险88.1，系跌6.5；阿里巴巴149.1，升4毫；中国平安54.45，升1.85；华润电力24.1，升4.15；系升过4.14。招商银行61元，升3.35；中国恒大2.79，升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09，瑞士法郎8.399，澳元5.635，加元6.095，新西兰元5.449，欧元是9.10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3。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96美元，卖出176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报告啊。先讲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啊。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力宝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交汇处。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就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景台。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启业村，咁但系去荃湾方向啦，较早前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 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苏屋村后少少嗰段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李安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李安苑。较早前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啦，去翻坑口方向，近住宝林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啦。咁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喺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车龙就近住翠屏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系行出去安全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 宋云辉竞逐金州化工招聘的唯一名额，经过重重波折，最后他得到份工，而他在入职之后更处处受到优待，究竟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着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开心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学下你哋先，我系大宇章。 早晨，早晨，早晨，我今日系卡拿浮瑞。草 睇到好靓，我用咗天理啦，你唔好用天理啦，大宇章我 系。系啦，我用咗颜色啦，你唔好用我啲颜色卡拿浮啊。 你讲咩啊？ 我系追月翼日强。 哦，唔系你系粉红人啊，一几粉红。 系啊。 哎呀，你歌透咗我个头歌。 你今日好粉红啊。 住谂住铺毡咋？ 系啊， 你铺头 中， 你佢铺乜嘢啊？ 我中意 啊，抢人嘢。 受坏受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信已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 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 林忆莲加上 Blue Jeans 嘅呢一首《下雨天》，提醒你雷暴警告有阵时啦。今日十二点半， 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 梦。今日咧，我哋个爱好系列讲呢个 Ben 生啊吓，咁啊，因为马老师咧，原来佢静鸡鸡拣咗呢只歌，咁、 啊、 我而家食咗佢啖汤，叫头啖汤播咗佢嗰只歌，所以头先咧，头先佢就惨叫，哎呀， 冇错，就今朝佢翻嚟嘅时候，我已经攞咗嗰只飞鹰乐队，飞鹰乐队又 俾我哋抢晒我哋最好听嗰啲 band， 夺去佢所有嘅所爱， 冇、你自己拣啦吓，你自己 黑仔强啊，仲唔抌兜？ 今日多云啊吓，有骤雨。有呢首经典合唱歌曲《Sandy 林忆莲》。 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女途人眼去作。 今日蓝战士 Blue Jeans。 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信已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梦会， 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 急风送终归去， 夜雨催促归去，爱与 狂欢。喂，李丽瑞， 系点啊？ 你知唔知佢播咩歌啊？一阵间我哋静鸡鸡播晒佢，等佢到嗰个环，等佢到嗰个环节嘅时候咧， 哎呀， 冇功课交， 冇错， 冇功课交，跟住佢咪可以闹佢咯，系咪？ 都好 ，bully佢咯，系咪？ 其实佢有冇功课交，我哋都可以闹佢嘅，唔使话任食咁多嘢噶，知唔知啊？ 系 啊，冇错， 系喎，系喎。 佢翻嚟就系俾我哋 闹嘅 啫嘛。 OK OK OK， 佢冇嘢做噶啦。 系啊，好啦，翻嚟我 接。偷你 CD 俾你好冇？ 好，偷俾我，我哋先下佢吓。 等佢厕所嘅时候，好， 阿 月。 好，今日多云啦，间中嘅骤雨啦。 好大雨啊！ 好大雨啊！今朝超大雨啊！ 超大雨啊！咁但系所以咧，同事全部湿晒脚。 系啦，揸车咧就小心啦。咁啊，听紧呢个风 show 人啊吓，呢个早上吓，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嘅乐队。咁所以头先咧就播咗一只啦。咁马老师一阵间就冇咗呢一只咯，知唔知啊？ 我 知 道。佢有问过。嗯、是不 是他有问我 們有些是不是叫 算不算乐队啊 是啦 Blue Jeans 播了 播了 你 有什么你想播什么 的你 咧？仲有啲边？ 你谂住 Beyond 你哋冇拣啦， 我 冇拣， 我做天空嘅啫，系唔该，第二只。CCD One 第二只，唔该。 Beyond 跟住就系四兄弟， 哦，四兄弟 Brothers Four， 我有播，有播，播播埋，等佢冇功夫教。 仲有 咧？仲有咧？ 冇啦， 冇啦， 冇啦，讲啦， 因为佢准备咗四只，我哋已经播咗两只。 我只 Beyond，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我俾你咪得咯。咁辛苦啊！嗱，俾你 唔会咁对你嘅， 我哋唔会咁对。 唔 系，因 为 我哋唔会用啲咁表面嘅嘢对你。 冇错啦，我哋喺后面就拱你落山嘅啫。 嗱，讲下笑啫，同事之间有时咧， 系 好小事，可能会有啲叫心里有嘅刺啊。 系噶， 今日咧我喺讨论区睇到一个咧，就话嗱，亦都有人讲过，朋友最好唔好有钱银挂 我哋讲过啦。 是不是 我們講過 了大魚做生意啊。 但那個大啫，大魚做生意，小魚問他借錢 吃飯， 生意不會的了。那討論區那個人就說，有一次吃完飯跟同事，咁咧就因為見到有啲佢中意想買嘅嘢，哎呀又冇錢，又唔記得帶信用卡，就同阿同事可能叫馬大強啊，馬大強啊咁樣。 你咁有錢， 你可唔可以借？你幫我碌住先啦，碌住先啦， 冇問題啊。 係啦，咁馬大強咧就話：，誒好啊，咪幫佢碌咗先啦。好啦，咁點知咧就第二日佢都上晝佢都未去撳錢，照翻工。但係未到 lunch time 已經見到嗰個人喺呢個大 group 咧，即係我哋通常 公司嘅大 group 係啦，同事會有啲 chat group 嘅啦。喂，阿乜乜名咁啊，梁小張咁啊，舉例 還錢 啊，琴日你碌咗我張卡幾多錢咁？佢就覺得好唔開心啦，因為觉得吓，我都谂住食饭时间去揿机，你使唔使咁快就喺度敲锣敲鼓话我争你钱？ 问题系梁小昌仲要觉得嘅就系嗰个系一个小数目，因为系百 蚊 啫， 几百 唔知百几定几百， 系啊， 好 少啫， 即系 总 之系啦，小数目咯，唔系四位咧， 我唔因为咁走佬咯 ，OK？ 系啦系啦， 唔会啦， 即系就算我真系追我唔到啦， 真系咁厚面皮走咗佬，你都唔会有太大损害，即系举例咁 样，系啦，即系个金额太少啦， 咁所以佢就好唔舒服啦，就摆上讨论区，咁但系咧都唔系个个帮佢，有啲人就话喂。咁其實講真，你唔係一定要琴日買噶嘛？ 擺上去嗰個人係阿梁小張啊嘛，係咪？ 即 係唔係馬大強啊嘛？ 唔係馬大強，馬大強借錢俾人嗰個。 係咯。 咁咧就啲人就話啦，喂，其實雖然佢好似唔係幾啱啦，咁大羅大鼓，但 係 你點解要借人張卡？你可以遲啲先買噶嘛？即係有啲網民。因为意见唔系一定帮一个嘅、 啊，所以先至有得讨论嘅咋。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你净系一面倒嘅， 唔会啱晒、 总会有人觉得唔啱嘅。 你今日先买，你今日揿机买唔得嘅咩？ 系啊，你放工去买唔得嘅咩？ 系啊，嗰样嘢会走咗咩？点解你要借人张卡啫？你借得人张卡，你预咗人追噶啦。 又咁讲，即系梁小姐，我又觉得咧，有时咧，你见到你嘅心头好，你即刻想获得你呢个样嘢，又真嘅，亦都有试过嘅就系我真系谂住嘅就系我放咗工之后先去买个，系真系俾人买咗，又或者就系嗰件衫。嗰無利嘅 size， 咁、你就會覺得佢點解嗰一刻我唔即刻買咗佢先咧？我真係試過，甚至乎我未必係話朝頭早到晏晝啊，係立即轉個頭咋。我諗住諗一諗就去個洗手間出嚟嘅話，嗰件衫已經冇咗啦。 咁犀利， 真係真事發生 okay, 最近嘅事咯。 有時都係得一件啫嘛。 嗰陣時候你係嗰一下咯，同埋嗰個色或者係嗰個 size。 嗱咁樣故事咧就喺討論區嘅，就唔係真係我哋兩個。但係阿馬小強先生，你覺得即係你企邊邊咧？你覺得？即系追债嗰个唔啱啊，定系争人钱嗰个唔啱？ 梗系追嗰个唔啱啦，我哋都试过，真系好 你自己唔啱系咩？ 你追人， 因为你做紧嗰个角色，因为系即系马小强唔啱。 我试过，真系譬如话小张张佢攞住一百蚊买咩好啦，俾咗佢，跟住下昼俾翻我，还翻俾你啊，入入个信封，咦咁得意咁薄熱熱嘅，我打开嚟睇，你知唔知佢俾翻啲咩我？ 十系一百蚊，真系一百蚊， 唔系。俾翻啲郵票， 點解啊？ 佢話嗱，呢度一百蚊俾你啦，還俾你啦。 點解啊？真事嚟噶？ 真事啊！佢真係俾啲郵票我啊！我覺得好奇怪。 佢係咪買郵票買郵票嘅人嚟噶？ 唔係，佢總之咧，我懷疑佢。 即係你嘅意思，對唔住嚇，我再重組一次嘅案情。個案情嘅就係、是、 我借咗現金俾你、 例如我咧，我問你借錢， 我俾咗一百蚊。係 啦， 你 俾咗一百蚊我，係現兜兜嘅。 現兜兜。 跟住嘅就係我梗係你梗係 expect 嘅就係我 還 俾你嘅時候就還翻一百蚊俾你啊！到最尾就我還翻錢俾你啊！咁樣就 原來郵票 郵票俾你， 但係你有權唔要 嘅噃。但係咪市值一百蚊嘅郵票啊？ 市值。 我知，但係如果我從來唔寄信你俾。我都冇用噶啦，唔系市唔市值嘅问题，我都唔知几耐冇寄个信。 唔系啊，同埋有借有还，就系、是、人哋借咩俾你，你应该还咩俾人啊？ 咁你可以唔要啊？ 系啊， 我真系唔要啊！ 你梗系唔要啦，你点解要接受啫？ 佢话一样啫嘛，价值一样。 我唔寄信啊嘛，你明唔明？你可以同我，我 都 N 年都唔寄信啦，我都唔寄信啦。 唔系，但系我想问你，有冇问清楚点解你会觉得你可以还市值一？ 百蚊嘅郵票俾我係當冇嘢咧？ 佢話我都係用一百蚊嚟買，你可以用翻。哇！我真係好嬲，嗰次真係好嬲。 你點啊？你使唔使點 嚇？我唔要，我俾緊佢，我算數啦，唔使還。乜都唔使还？ 点解唔使还啊？ 唔系因为 你借咗钱俾佢嘅， 但系佢依家系还邮票啊嘛。 咁佢咪一个无赖咯？如果佢仲佢用呢个咁嘅方法， 咁佢 以后 咪可以系啊？对所有人都系咁咯？ 系咪啊？即系如果系咁讲法啦吓，我再将呢样嘢推后多一百。 我谂唔系一百蚊嘅问题。 你以后就系你借咗钱俾佢，咁我就喺屋企嗰度攞对鞋俾你，话俾佢听就我还对鞋俾你啊！我买嗰时候呢对鞋一百蚊噶，你咁都得噶啦。 攞嚿厕攞嚿厕纸还俾你咯， 系 啦。 你其实咁， 但 嗰 人咧有冇往绩系咪咁嘅？即系佢以前系咪 冇冇听过？ 佢咪近得 你 近得你多啊？ 我都觉得系，其实你喺佢身上 系 呢啲嘢啊？ 我冇教坏佢， 所以以后你就咁样对人咯。 系啊， 我冇， 会唔会系咁啊？ 你系咪曾经对过佢系咁啊？ 冇冇冇。 所以 有 时有啲嘢， 有啲咁嘅人， 我真系唔知。 我都觉得有啲咁嘅人，但系唔知点解呢啲咁嘅人佢成日遇到咯。 系啊， 万有吸引力。 嗯，這個、 我正想讲呢样嘢，呢一个系 law of attraction。你系咩嘢，你就会吸啲咩嘢。 你系咩人，你嘅朋友都系咁样。 系啦， 嗱，我唔系话你吓，即系。 唔系啊， 我 觉得 呢一样嘢系放诸四海皆准嘅。 我觉得你哋两个系。 系啊。 好，听讲风骚范围啦，雷暴警告再提提你，大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强烈嘅狂风雷暴。 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未来一两日嘅话会大致多云，风势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嘅，所以大家唔好着裙出街。我成日都好惊风势噶。 是他也是你和我。三世十方，无尽心谁爱？Candy 话收到第一稿歌词嘅时候咧，呢首歌系叫做《我们的故事》。但当佢一路咀嚼歌词嘅意思，佢就觉得《无名故事》呢个名更加可以将自己抽离，代表住众生嘅经历。 却非我。 作曲 Candy Sun Brian Ip iPhone， 填词小黑，编曲 Candy Sun Jeffro Chan Tommy Ho， 监制 Candy Sun Agent Chang。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十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 ，Candy Sun 无名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始终系风骚快人嘅时间，十点到晏昼一点。咁今日咧，我哋有呢个唱歌啊， 冇错， 食好嘢嘅时间。 我哋嘅风骚食堂，请大家食饭。 仲有我哋嘅爱好系列， 系、哎、啊， 有 Beyond， 有呢、這、一个 Wu Tian， 系啊。哎呀， 不过我哋会播晒先， 冇错。 等阿马老师冇功我教， 等佢翻炒。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12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我哋嘅风骚化嘅，好啦，先听咧十点半新闻财经嘅消息，翻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主党会在星期日召开会员大会，决定是否参与立法会选举。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认为，民主党应该参选，若果一个政党不参选应该解散。他强调自己一把年纪早已交棒，他个人绝对不会参选。李华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民主党从来不是反中乱港，如果民主党参选不获提名或最终被 DQ 亦会认命，至少被市民看到在低气压恶劣环境亦尽力参与。被问到几个月前曾经提及应该杯葛立法会选举，现在为什么改变想法，李华明说，近几个月政治形势更恶劣，老大哥、合作伙伴、教协、职工盟陆续解散，如果民主党不参选等于民主派没人参选，会很痛心和可惜。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说，相信非建制派或泛民人士只要能够务实理性，仍然有参选空间，他不介意被标签是政治花瓶，只要能够监察政府，表达民主诉求，他会继续做这样的花瓶角色。狄志远经抽签之后取得选委会选举社福界别最后一席，成为选委。他说，有人嘲讽他并非民主派，只是好运，但同时亦收到左中右立场人士的鼓励。他说，无疑泛民人士参选空间比以前窄，亦增设关卡，但相信中央话不会搞清一色。另外，民主党将在星期日举行会员大会，讨论是否参加12月的立法会选举。曾经是民主党党员的狄志远担心，如果有实力的政党杯葛选举，失去议会平台，民主派力量将更加萎缩。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7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略为减少，累计感染人数超过292,600多人。另外，南韩单日新增8人不治，累计2427人死亡。韩联社指出，南韩确诊数字连续3日超过1700宗，忧虑假期人口流动增加，疫情在当地进一步蔓延。新增个案中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其中在首都圈确诊的比率占超过76%。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澳洲总理莫里森说，一直尝试安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话，但至今仍未成功，强调有耐性和法国重建关系。澳洲上星期和美英建立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后，随即宣布终止之前和法国海军集团签订采购12艘常规潜艇的合约，引发外交风波。法国对澳洲的决定表示愤怒。莫里森说，理解法国就事件的失望，期待在适当时候和各方展开讨论。法国政府因应事件早前召回驻美国和驻澳洲大使，法国政府最新宣布驻美大使下星期将返回华盛顿工作，但未有公布驻澳大使返回坎培拉的时间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2点，升391点，成交金额7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3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65蚊。二毫升15.2，美团245.2升14.6，盈富基金25.26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9.56升1.84，中国平安54.55升1.95，友邦保险88.45跌3毫，华润电力24.05升4.09。阿里巴巴149.4升7毫，招商银行60.65升3蚊，中国恒大2.6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9，欧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港金现价报1640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8美元，卖出176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繼續同你講啲最擠塞嘅地方啦。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咁後少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筆架山花園嘅交通意外咧，都仲係未清理好噶。兩單交通意外影響咧就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業村。重複多次啦，就係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咁後少少啦，龍翔道去荃灣，近住筆架山花園咧又有交通意外，兩宗嘅意外影響车龙就好挤塞，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揸车嘅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唔好行龙城长道住啦。咁另外咧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仲系未清理好噶，一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揸车嘅朋友咧都可以考虑下咧，就系唔行呢一段嘅吐露港公路啦。咁至于咧，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国际金融中心。重复多次，就是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国际金融中心。至于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力宝中心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红棉路上山近住力宝中心一带还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去到御龙山对出。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享音乐，骚动玩意，惊激海。 成日讲我喺嗰个 music break 听到我设计啊，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讲咧，佢可能写我呢啲歌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话佢要闭关啊嘛，佢话我真系去前世啊，即系咁样，即系讲错。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骚动真爱，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屋企咧本来就系你一个好好嘅靠山啦，好似关心妍咁样几好啊，嗱、即系翻到屋企咧有自己个女女啊，咁样就真系又风骚又快活啦。 冇错。 咁其实当然，如果你话咧，譬如夫妻之间大家嗰个感情系唔好咧，我觉得真系好惨啊。 因为咧理论上咧屋企咧系咧出边咧几大风大雨啦，或者咧受尽委屈啦吓，翻、到屋企理论上系最好嘅避风港啦、最舒服嘅地方啦，同埋最了解你，同埋亦都你最爱嘅人喺晒嗰度嘅。 对啊，本来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譬如可能系两口子，甚至乎真系唔好讲话有冇小朋友啦。如果你话你系同你嘅女朋友有啲同居啦，有啲可能嘅就系同你嘅老婆系有问题嘅话咧、我觉得佢就系人生之中嘅一个最大嘅挫折。 好无奈啊！即系当然你嘅避风港都已经唔舒服啦，即系嗰个叫 comfort zone 都唔 comfort 系咪？ 你避风港遇到海啸啊，唔惨啊！ 阿马老师今日咧就喺讨论区咧攞咗一段，其实唔知系咪佢自己写嘅。 我其实系佢，你不如同大家分享。 佢自己写完之后，喂，讨论区又单咁嘅嘢喎。 四个字五个字唔想翻屋企。 系啊， 点解咧？原因系 最近睇到咧网络热话咧，就系话啲较为年轻嘅男士、结婚可能冇耐啦，咁、就 甜蜜期噶噃，应该 过咗咯，但好快就过咗啦、即系半年内佢 咁快。 因为咧，我个人觉得即系有啲而家挞得着好快噶嘛。 系啊， 其实有啲系来得快，亦都去得快。 即系煲水煲得好快。 即系以前可能啲人拍三年开始结婚，但系而家可能系两个月就喂，不如结婚啦咁。 又真。自用咗种互联网，你唔觉得所有嘅嘢都好快咩？ 系嘛？佢兜下兜面问：喂，我哋一齐好唔好？做我女朋友得唔得？佢好快。 咁唔系兜兜面点讲？ 吓，唔兜兜面点啊？ 唔系兜兜面兜边度？ 佢兜去后边。 个个都系兜去兜面我噶啦，你讲嘢。 佢唔系兜 去 后边。 你同人讲嘢兜去后边讲嘅咩？ 系啊，咁你唔知啊嘛？ 我觉得问题我兜口兜面咁唔好啦。 好啦，唔好遮住佢，继续讲，继续讲，讲埋你自己真知。个案， 我自己嘅个案咧就系、 是，你未讲头先个单嘢， 唔系呢个系一个网络热话，个年青男士咧 就 话 唔想 翻屋企啦，宁愿翻到屋企楼下咧又唔上去，然后咧喺度 hea 啊坐啊公园啊行啊， 但系就唔系因为嗌咗交， 唔系 啊，其实不如咁样，我讲下个案情啦。呢一位嘅事主咧，佢就话呢位苦主就讲话已经咧就系同自己个女朋友定系老婆啊，已经系个热情过去咗啦，好惨啊！而家咧就系每一日放工，佢都会咧行慢几步，宁愿 miss 咗。 架巴士。 但系我觉得中间有少少佢扭曲咗嗰个剧情， 系 就系话热情。可能会过去，但系仍然会有另外一种嘅情，譬如可能是感情啊、亲、情啊等等，唔系话变咗陌生人嚟嘅。佢讲到而家好似一冇咗爱情咧，变敌人咁样，或者变咗个陌生人咁样。就算陌生人，你都唔会唔想翻去啦，系嘛？ 我哋每个人都系过来人啦，系咪？热情系必定会过去， 必定会过去。 但系你要翻挞嘛？ 佢唔系过去，系转化咗另一样嘢。 咁就可能因为年青人咯，喺呢一方面佢未有太多嘅经验啦，咁所以佢就好惨嘅。咁啊，同佢自己个女朋友咧就系扮自己要 OT 啦，又或者要行到好慢咁样， 架巴士走咗啦，终于飞咗啦。 又或者去到楼下都唔想翻上去啦，就喺度 hea。咁跟住当然啦，摆咗上去嘅话咧，又引起大家嘅讨论。咁又好多人都喺度话就有同感。甚至乎有啲嘅就我揸车又如何，我就会将架车泊咗喺停车场嗰度咧，宁愿留喺架车嗰度听我自己喜欢嘅音乐 ，hea 上个零钟头嘅话，我先至翻上去，系因为唔想翻屋企。 咁其实系咪感情真系已经出咗问题？ 我觉得 翻到 当你有咁嘅心情嘅时候， 同埋佢就系话翻到去嘅时候咧，个女朋友或者系老婆撩交嗌。 咁一定係有問題。 成日就好容易會踩到地雷嘅話咧，就大家 唔開心 啦。 你試過咁唔肯翻？ 我試過， 你都試過。 我試過。 哦， 我都試過啊，係啊，係唔係話咩嘅，而係你大家個感情已經開始變淡。喺你分手同埋唔分手嗰段時間咧，冷戰。如果咁樣講，你冷戰緊嘅時候，我就會想唔想翻屋企咯。 阿馬老師都試過， 我試過啊。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覺得好煩嘅。譬如話七點零八點鐘翻到去啦，未入門口，唔好除鞋住，抌咗垃圾先。咁對於翻屋企嘅人嚟講，我覺得真係有啲悶嘅。 咁你咪唔可以翻屋企咯，因為垃圾就係自己嘛。你都未入門口。 其實佢個 係 含 意係咁。 佢暗示暗示。 你冇入門口。 佢嗰時話垃圾唔好入門口咁樣，唔係叫你抌垃圾。你記錯，聽錯。 你抌咗垃圾先，你抌咗你自己先啊！ 我聽錯咗，又或者唔好入嚟住，落去信箱睇有冇信。其实呢啲咧，对于 好小事啫嘛， 吩咐你做嘢啫嘛， 唔系因为当你好攰嗰阵时，当然啦，呢个只系其中一个点啦，即系最后跟稻草。 你等我休息一下先啦。 唔系佢话你唔好除鞋啊嘛，因为你着紧鞋啊嘛，佢意思就唔好啦，即刻落去搞咗佢先咁样，即系。曾經我真係試過唔想去， 咁但如果我係你咧，我有個對策，就係每次翻去之前睇咗信箱先，係 啦，你咪 解決咗 先 咯，或者每次翻去一開門攞垃圾出嚟，咁佢咪出嚟漲。 你自己主動啲嘛，哦，佢就好做好多嘢，就因為 我就咁睇，我就覺得好小事， 係好小事， 係你哋大家可以磨合到噶嘛呢啲位。 曾經真係試過咧，去到最差嘅時候咧，我去到樓下裝下，咦？着个灯，咁我就 唔翻去啦， 错啦，就坐楼， 坐喺垃圾桶嗰度啦，就等佢抌唔到垃圾， 系啦。试过有一次又系，咦，着个灯，咁啊坐喺度，突然间佢喺我后边拍，你又坐喺度，佢用个又字，哇！嗰时我就真系好似好好 捉到你咁， 捉到系啊，咁但我发现佢即系眼有泪水咧，我又觉得系咪 系咪你唔啱咧？咁跟住就有冇在一齐啊？ 好快就冇一齐啦，好快冇一齐啦。 呢个真系一个失败爱情嘅童话， 好佢啊，系咪失败奶啊？ 由马小强同马小马妻，系咪叫马妻啊？ 个风骚快人啦，十点五十一分又讲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另外后少少嘅龙翔道往荃湾近笔架山花园都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系观塘道近启业村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网上情， 人之所以失败，唔系冇能力，而系因为你有冇试过对人生感觉无力，认为自己冇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呢？有位心理学家话俾你听，多数人失败唔系佢哋冇办法改变人生，而系睇唔到一啲盲点。佢话人揾佢倾好多个挫败，会揾藉口。唉，经济唔好嘛。唉，我老婆唔生性啊嘛。我仔太曳啊嘛。好多嘅藉口合理化自己所遇到嘅不信心，强调唔关我事噶，系佢哋唔好咋。总之，无论理由系乜嘢，就唔关佢事，唔系佢嘅错。好多失败嘅人经常将失败嘅原因归咎喺啲外在嘅因素。的确，呢个世界上有啲因素我哋控制唔到嘅，但系我哋控制唔到个环境啫，可以控制到我哋自己嘅心境同埋反应，令到本来唔系咁好嘅结果变成我哋想要嘅结果。咁咪等于我哋掌控紧我哋嘅人生。成功同埋失败者嘅区别就系、是，成功嘅人士系选择解决问题，失败嘅人系选择放弃，唔再谂呢个问题。每一个人嘅生命都系充满挫折，冇人系一帆风顺嘅。成功失败最大嘅关键，人有冇选择去克服困难，定系选择放弃、哭泣、抱怨或唔关自己事，只是世界唔公平呢？三个盲点，第一个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定位。问下自己，你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健康等等或者生活方式是不是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哪方面不满意呢？其实你今天过着什么生活，是因为你昨天作了什么决定？既然对现在不满意，就要想想你今天做了什么决定，可唔可以缩短理想同现实嘅距离？第二个盲点，有啲人经常觉得自己系受害者，无论讲啲咩事、做啲乜嘢，经常用受害者嘅身份去讲，其实反为助长自己冇选择权、冇办法掌控自己人生呢种想法。例如话：哎呀，今日又要翻工，可唔可以改为啊？今日真系好啦，我好想去翻工。第三个盲点就是好怕做选择。为什么？经常觉得做完选择如果后果不好那怎么？其实每一个人都试过做了错的决定，不紧要啊，错了的决定就想起一个啱的决定来弥补这个后果。人不可以站在原地永远不作任何的决定，因为面前的路是要自己走出去。慢慢你会发现，将我哋困住冇办法成功嘅原因，唔系人哋，系自己。今日开始，唔好再扮演受害者啦，迈出脚步，找出新嘅路向。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 长路如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万次，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愉快都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体育运动除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之外，重要的是别骄傲。 高球打得靓啦，咁但系咧，其实有少少影响到我，就搞到我有少少上头咁样，可以话。 佢是香港乒乓球 U18U21 排名第一的吴咏琳。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学界总动员晓贤继续同大家探访天主教国德圣中学。 好，翻嚟丰收饭啦！咁一阵间十一点后咧，我哋就会有好好食嘅丰收食 堂 啊！ 不过喺呢个时候咧，真系要提一提所有揸车嘅朋友啊吓、因为而家天雨路滑啦。头先我哋喺呢度都听到有雷 暴， 砰两声添啊！有一下系阿小强有一下系劈我噶，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吓。 好彩，因为揸车我褪一褪再搭。 我知道你冇嘢，你冇被劈中，但系你 我褪一褪。 后将寻求美国当局授权使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有关数据未足够评估是否得益大于潜在风险。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辉瑞是在官方网站披露部分资料，但数据未曾在科学期刊发表。他指出，辉瑞有关安全数据局限于2200人。而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疫苗的关注点，在部分人接种伏必泰之后患上心肌炎，风险比率大约介乎每5000到10000或20000人有一宗，但是今次数据只有2200人，无法评估接种后出现心肌炎的风险。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港东南大约44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2点，升291点，成交金额9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0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升11.4；美团241.2，升10.6。盈富基金25.16，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1.34；友邦保险88.55，跌2毫；中国平安54元，升4；华润电力24.3，升4.34；阿里巴巴148.8，升1毫；招商银行59.65，升2元。中国恒大2.53，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09，瑞士法郎8.404，澳元5.625，加元系6.094，新西兰元5.441，欧元9.1078。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97。港金现价报16,4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39美元，卖出176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长道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两宗嘅交通意外咧，车龙咧已经连埋一条线噶啦。而家翔长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嘅。咁原因就系后少少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咁所以两宗交通意外影响到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啦，就挤塞噶吓。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讲多次啦，龙尾就系去到观塘道近启泰苑啦，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噶，咁诶位置咧再讲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咁啊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咁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就半春园啦，至到马窝一段咧就系行车缓慢。咁再重复多次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路咧就系半春园啦，至到马窝咧就行车缓慢。咁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花园道落山近力宝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咁而家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啊，点解而家啲蜻蜓啊，硬系少过以前咁多嘅？ 哦，咁啊，因为依家越嚟越多汽车都有玻璃天窗咯。 关咩事啊？ 你睇蜻蜓点嘴啊！啲蜻蜓当咗啲汽车玻璃天窗系水面，一游喺上面生蛋啊！ 哎呀，阴公咯，玻璃煎蛋啊！ 人类现代化生活系唔系造成其他生物数量减少嘅原因呢？喺港台电视31生态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看看。 大家好，我是李思哲。怎样才是快活人？身边有爱你的人，亦都有你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十一分啊！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十二点半，廿六度气温，话仲凉翻少少添，相对湿度94%，食好嘢嘅时间。 风骚食堂。 收听嘅我哋就系风骚食堂， 又系啊昌哥， 欢迎昌哥。哇，上次咧你呢个苹果雪耳淮山百合汤，哇正啊！咁啊，所以咧喺今日咧，我哋唔饮汤啦，我哋可唔可以转转啲口味咧，教大家咧去做另一啲嘢咧？ 甜品啊， 甜品正 啊！好， 都系好啱。其实呢一个时候啊，吓，即系近住即系秋天啊，咁样去准备。咁其实就系甜品有冇啲咩嘢我哋系需要注意嘅？譬如可能系煲一啲咁样嘅糖水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冇分話老火湯或者係亂火湯咁？ 其實 甜品有冇咧？ 糖水就比較簡單啲啦。咁只不過係我哋入秋或者係冬天攞去清潤，潤一潤個喉嚨。咁咧，但係咧呢個咧就注意咧，我哋咧糖水清潤嘅糖水咧，我哋係落冰糖， 係啊， 唔好落砂糖啦。 係啊，偏糖得唔得啊？昌哥， 偏糖都可以，偏糖都可以。 但係冰糖就首選啦。 冰糖嘅甜咧，佢係特別潤嘅。偏糖嘅個甜味咧係濃啲嘅， 係有啲死甜啲嘅， 係啦， 係嘛？哦，砂糖就一定唔會啦，有人會落砂糖嘅咩？ 好難都有嘅， 蜜糖又點睇啊？ 有喜好啦， 蜜糖感覺幾好， 都太嘥啦。 蜜糖就其實都係潤嘅，但係如果攞嚟做糖水就嘥啲啦，嘥 啊！咁啊，記住啦，如果我哋要煲呢個糖水嘅話咧，其實就要落冰糖就夠嘅啦，係咪？有冇分嘅咧？譬如可能嗱，我以前細個咧，屋企好中意咩？煲红豆沙，佢哋话系要起码煲成三四个钟咧，又系啦，用瓦煲煲，仲要不停咁搅嘅话，先至起沙嘅，系真嘅。 真嘅。 咁呢啲就真系会唔会又系难搞啲啊？ 超难搞， 但系超好味， 好食嘛，特别嗰个有陈皮啊， 系啦， 莲子啊，哇！ 而家真系食唔到啦， 难啲啦。即系我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卖过呢样嘢啦，跟住后屘咧处理时间真系太耐，我哋纯粹咧讲紧我哋可能一日。是需要提供百几碗，但我哋都用两至三个钟去时间准备呢样嘢。 明白。 咪咯，啲黄啊，啲红豆又要浸。我记得以前系好多系搞一日噶，到夜晚黑嘅话咧就叮每人一碗咁样咯，但系就好浓同埋好好味 啊。 但系今日呢个唔使搞咁耐啊嘛。 系呢个好简单都 系。好，今日你教我哋煲乜嘢？ 今日啊，呢天时咧，不如雪梨桃胶银耳糖水啦。 好啊，正啊。 嗱，雪耳咧。我都識銀耳，我都應該係知道係咩嚟嘅，但係桃膠唔曉。 桃膠咧，其實就係嗰啲桃樹刮出嚟、流出嚟嗰啲汁。 系啦，咁啊叫佢凝固咗之后咧，就形成咗个桃胶。 嗯， 系啦，咁佢呢个咧，其实又系又好养眼嘅，对女士非常之好，好滋润。 你食多啲好啊， 系咩意思啊？你都系啦，我谂你应该帮你搽面。 唔好同我争啦，其实我好中意食嘅。 系咪系突然之间呢一段时间 呢轮 好 兴 啦？因为我从来冇听过桃胶。 咗两年到啦， 两年到。 系啦，咁啊，而家咧，比较市面多呢啲嘢啦，咁啊。嚟緊又有啲新品種咧，咪嗰啲銀耳啊、銀雪耳啊，即係又係類似咁嘅科咁一科嘅呢啲。咁啊，桃膠其實咧就真係幾特別嘅，幾好食嘅。 本身自己有冇味嘅咧？我聽你咁樣講，即係其實係啲樹膠咧啫嘛， 完全冇味， 即係好似橡膠咁啫嘛， 係咯， 其實啲人都係咁樣食花膠啫，差唔多嘅啫。 都係嗰啲嘢呵，係嘛？ 都係嗰啲嘢， 都係嗰類型口感嘅。 但 係 嗰個桃膠就真係滋潤啦，係啊，潤啲嘅佢嗰啲。 OK， 好啦，咁今日我哋就要買呢一個就雪梨啦、桃膠啦、銀耳啦，通常都係咁樣噶啦。要教大家點樣揀同埋點樣買。好，先嚟我哋講講雪梨先啦。 係， 咩雪梨啊？要 雪梨咧，我中意 鸭嘴梨啊！ 鸭嘴梨可以用第二只啊，嗰只叫咩咧？ 天津梨， 天津都可以，天津好甜，呢个几好，同埋佢肉够白， 系 咁呢个可以嘅，天津都可以。咁啊，桃胶咧，基本上就系我哋普通应该系药材铺或者杂货铺有得买嘅，杂货铺机会大啲。咁就銀耳啦，銀耳就係雪耳其中一種啦，跟住就會執少少紅棗，杞子、南北杏，咁佢呢個咧新津止咳，咁啊非常之有功效嘅，對於入秋同冬天去食呢個嘢。 哇！我聽你咁樣講，我已經覺得潤咯。 我想嚟一問個 menu 添。 係啊，好啦，咁頭先雪梨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其實用呢個天津梨就已經 OK 啦。咁我哋要買幾多隻啊？ 如果我哋四人啦，家庭啦，四至六隻啦， 四至六隻， 四至六隻。 你問我都係想俾八隻噶啦，其實。 咁咪八隻咯，我哋俾唔起咩？ 喂，其實呢個 我大多個兩隻十隻。 糖水又唔同煲湯，咁啊基本上咧，三至四隻都夠曬啦， 係 OK 啦，收翻。 咁即係 咪咯？人哋話大佢又唔使咁多，激死！ 唔係我醒唔起，我哋而家得四個人啊嘛。 係咯，四個人嘅話，其實就應該係兩至三隻。 係啦，三至四隻啦，夠曬啦，一人兩攤咁，你都係其實兩隻多啲啊嘛。 煲湯嘅雪梨又需要點樣啊？我哋要揀佢哋係比較係爽口啲嘅，定係要點樣？都係要爽口， 都係爽口啲。 都煲咯，點解仲要揀爽口？ 因為咧，因為如果咧你揀腍嗰啲，譬如你煲得耐咧。佢哋會帶酸 哦，咁樣係 會帶酸。咁基本上就算你買爽口咧，佢煲完成個過程出嚟都係酸嘅。但係咧，你同本身淋嗰啲咧煲出嚟兩個效果嚟， 係啦。所以就要揀係爽嘅， 係啦， 就大約 係 兩至三隻嚇， 三隻啦。 桃膠啦，桃膠你頭先講到話就雜貨鋪都會有嘅。我想請問，即係其實我到而家都唔知佢樣係點啊，又或者係貴唔貴啦？ 佢樣又好醜怪，好似我咁嘅。 咁好靓啊！ 丑得过佢，唔使担心。 佢系边个？你讲清楚。 系咯，丑得过佢。好啦，咁其实系点样嘅咩颜色嘅咧？ 佢咧就比较深，深到好似啡啡地嘅红色咁样嘅。咁有一只咧就浅啲嘅。咁靓嘅桃胶咧就特别大嚿嘅。咁其实大嚿与细嚿咧影响唔到嗰件事，因为我哋浸出嚟之后咧，我哋一搣咧，佢都系成嚿可以散到， okay. 散到。只不过咧你唔靓嗰啲，佢会碎湿湿咧，好似食唔到咁咯，好似你变咗雪梨嗰啲煲到溶咗咁样，会食唔到。咁咧，如果靓嗰啲咧，就会出嚟浸咗之后咧，就会呈红色，真系一大嚿食到嘅。 好靓噶喎！如果雪梨煲出嚟嘅话，就红红地食咁样。好啦，咁啊就系银耳啦，银耳就系雪耳一种啦。 系 咁呢个都好容易啫，就用个雪耳咁样。 呢个都系雪耳处理啦，浸水啦，去定啦，咁切翻解解啦。 OK， 明白。 好啦，咁啊已经准备好咧，就我哋嘅雪耳啦，有桃胶啦，有银耳啦，同埋头先话会摆落去嘅咁嗰几样嘢就系 杞子啊、红枣啊、南北杏啊。 南北杏，好啦，呢啲就浸好晒佢啦。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都准备噶啦。咁一阵间我哋翻嚟就会睇下，就究竟啊买翻嚟嘅材料嘅话，我哋可以点样将佢煲成非常之好味嘅就系雪梨桃胶银耳嘅产品啦。专题翻嚟再讲。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利国为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 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选择，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日复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丰收食堂 今天跟大家就甜咪咪啊，你笑得甜咪咪啊。咁当然如果要甜蜜蜜的话，就梗系咧要饮翻啲好饮嘅一啲糖水啦。嗯、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又讲咗咧，就好多有关于我哋今日嘅一啲即系煲糖水需要买到嘅材料，但系咧其实究竟有几多少我哋就未知嘅。份量方面嘅话咧，又可唔可以而家讲下咧，昌哥？ 系。我哋由雪梨开始啦， 雪梨开始，咁两至三尺我知啦， 两至三尺啦，咁浸发咗嘅桃胶，我谂一两半都差不多噶啦， 浸发咗嘅桃胶，哦，原来要浸噶， 系啊，要浸噶， 我唔知道， 今日所有嘢都系要浸一浸噶， 咁系咪需唔需要又要即系浸成个钟头嗰啲噶？唔使， 都唔使嘅，但我谂半个钟走唔甩， 半个钟头，嗯， 如果靓嗰啲咧，分钟要浸九个字，因为佢大嚿嘛，佢入唔到落个心嗰度， 嗯哼，好啦，咁啊浸咗佢之后嘅话，咁啊发完之后个需唔需要话，譬如 冲 个水啊， 系啦，唔需要噶啦， 唔需要 系啦。咁啊，基本上浸完就隔一隔水就 OK 用得噶啦。 隔一隔水， 跟住啦，银耳， 银耳啦，我半隻就 OK 噶啦。做糖水唔需要太多，因为咧，糖水咧唔适宜落太多。咁、因为佢你摆得耐咧，佢又会索咗你嗰啲糖水、所以基本上落少少都 OK 噶啦。呢、這个， 咁、 okay, 就几子啦，几子八。八粒十粒咁啦，差唔多 數住八粒， 系啦， 因为都系惊佢酸， 系啦， 系咪啊？会唔会惊太多嘅时候？ 有啲嘢就唔需要太多嘅，有嗰个功效就 OK 啦，系啦， 就好似哥哥首歌咁样，冇需要太多， 系啦， 红枣 就好啦。 红枣两粒啦，就切片啦、就好似 买啲巨枣系嘛？ 系啦，我呢、這个其实细嘅 OK 噶啦 ，OK 啦，细嘅 OK， 抌咗嗰啲大枣先。 系， 其实关唔关事噶？如果你话即系我哋知道煲汤，你就需要用鸡心枣，即系所谓嘅就去咗核嘅，系咪就希望佢冇咁冇咁燥热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我哋煲糖水嘅，咁需唔需要都有呢一个咁样嘅嘢要注意咧？ 都系嘅，我都系会切。切片即系用咗啲， 都系用鸡心枣， 系啦，鸡心枣都系切片，切片落，咁、等佢快啲出味啦，因为呢个唔会话煲太耐嘅、 快啲出味，快啲出味， 系啦、 好，另外仲有咧， 南北杏啦，少许，呢、這个就唔建议落太多啦，因为要太多会中毒噶，大佬。 系啊，我正系想问你呢样嘢，其实系南杏定系北杏会中毒，定系两样嘢加埋会中毒？ 唔系两样加埋咧就斋食北杏就会中毒嘅，两、样加埋咧就唔会有呢个问题。但系咧浸法呢啲咧又唔可以。浸太耐，浸太耐都有機會咧，令到個毒素會發咗出嚟。 哇！ 係啦，呢啲又好似你浸菇菌嗰啲之類咁樣，唔建議浸太耐。 所謂太耐嘅話係幾耐？ 即係可能你浸一日又唔理佢，跟住又浸第二日又唔理佢咁樣嗰啲咧。 哦 基本上呢啲輕輕浸一浸，叫洗一洗表面嘅就 OK 用得 明白。 咁如果其實揀南北杏咧，又會唔會有一啲嘅嘢你可以教下我哋嘅咧？ 其實啦，而家咧人哋靚嗰啲咧都用龍黃杏噶啦，嗰、個價錢貴，我諗應該有八至十倍嘅，差唔多貴。 哇！ 咁但係咧，佢超大粒。咁因為我哋譬如整杏茶啲咧，我哋用龍黃杏嗰個香味咧出好多，好犀利，特別大粒嘅嗰啲。 我見過啊， 係啊， 我就覺得就有冇咁大粒啊？即其實佢咪另外一啲種 嚟假嘅， 我唔敢買啊，因為由細到大見阿媽煲湯或者煲糖水嗰啲都係細細粒嘅，永遠佢哋兩個都係撈埋一齊嘅，我唔知點解嘅。 而家好多都用呢只噶啦， 哦，就係龍黃， 但家用基本上其實南北杏夠噶啦 ，OK 嘅 ，OK 好 係啊。 咁如果係南北杏嘅話，係永遠一定係要兩。个即系分量 会 mix 埋，系啦，50-50咁样。 正常佢都会帮你沟好晒嘅。如果你买佢嗰度承包，咁 点解？ 断估你唔会咁好彩拣咗七成都系北杏，三成 唔会咁邪啩？ 除非嗰人想害我啦，或者得罪佢啦， 专登留俾你嘅呢包噶。 張江，我冇得罪你啫。 咁其實有冇話分咧？譬如我都有聽人哋講過，永遠呢啲嘅有顏色嘅，即係可能係比較白啲嘅，咁就唔好買啲咁白嘅，因為漂得太過曬緊要啊。南北行有冇呢個情況咧？ 其實南北行就少呢啲情況，因為佢本身咧咁耐以嚟都係賣緊呢啲品種啊，啲佢唔會話無啦啦有一個新嘅南北行出咗嚟啊，跟住係話咩少啲去風乾處理，又話唔知用咗咩技術又少啲嘅。所以基本上市面用嗰啲咧就咁多年都係咁，冇乜大問題。 O K， 同埋會唔會係嗰啲唔係咁貴嘅嘢嘅啫？佢都費事幫佢搞咁多嘢。 係啦，搞咁多啦，個成本仲貴啊！ 假嘢出嚟。 咁話我雪耳嗰啲就話啫。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嚟到要煲嘅呢一部分啦噃，係咪好簡單㗎咋？ 超簡單呢、這個。咁基本上咧，我哋又係落雪嚟先啦、因為今次有桃膠浸咗㗎啦。咁桃膠咧本身浸開咗就已經食得㗎啦。咁只不過咧，佢完全冇味嘅狀況咧，咁我哋去拉尾咧落糖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去落。都可以嘅，咁輕輕滾一滾，咁我哋就係落雪耳啦、雪梨啦，跟住紅棗，咁我哋可以先煲，咁呢個咧我哋煲咗十至十五分鐘先啦，咁基本上咧呢個我就唔中意大滾嘅，咁只不過純粹收咗水之後，我哋調可能中火、或者微滾微滾，咁滾到咁上下可以調細少少都 OK 嘅，咁純粹係調嗰、那個。个雪梨嘅水嘅味道， 你讲紧即系其实一摆落去嘅时候都唔需要大滚火， 要开头 开头 滚起咗先， 系 因为我煲嘢咧，煲任何嘢我都要大滚咗先，因为我哋抌咗嗰啲嘢落去咧，有机会佢有啲嘢浮扁，我哋要撇走嘅、你唔大火嘅情况咧，又撇唔走嗰啲污糟嘢。 哦，反而其实咁样嘅话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系你逼嗰啲嘢出嚟啦、另外嘅就系嗰啲污糟嘢嘅喺嗰个时候就扑面啦， 系啦， 系啦，哦，所以你就可以喺嗰时候亦都淋啊，煲汤都一样系咪啊？ 煲汤一样，煲汤一样， 咁我从来都唔撇 嘅。咁其實我又想問翻嘅就係，譬如可能係佢真係有時你會煲一啲譬如有肉嘅湯啦，佢就會有一啲嘢喺側邊嗰度咧，就其實係咪應該要撇咗佢㗎？ 有建議啦，建議撇。 哦，真係㗎。 咁咧，但係咧又好特別喎！有一次咧去日本咧食嗰個拉麵，好出名。咁我見到佢裏邊有六煲嘢，咁我奇怪啦。跟住後屘咁我唔識日文㗎，叫我朋友問，佢話原來第一煲落第二煲，一路煲咁煲落去。 煲六煲。 咁咧佢所有嘢係唔撇嘅， 佢連 出嚟嗰碗。湯咧都係好多呢啲嘢，咁佢係啦，佢就話呢啲係原汁原味。 係、所以我點解會咁問你就係因為真係係一啲日本嘅師傅佢哋有咁講嘅。當佢哋熬嗰個豬骨嘅時候咧，佢哋就係話係唔撇嘅，因為若果 原食材好嘅話應該 OK 嘅。 啊、可圈可點啊！ 即 係 如果你買嗰啲嘢個原食材未必係咁好嘅，就勸你撇咗佢啦，係咪？即係好似啲女仔唔好就撇咗佢啦。 係啊， 我被撇多喎， 反正我成日俾人撇啦。 係，你冇 啦。好啦，咁如果我哋開始煲啦，咁啊大火就將頭先嗰幾樣嘢就煲咗佢之後嘅話咧，咁跟住我哋就熄到佢中火， 係啦，中細火調一調啦。因為呢個其實真係唔需要煲太耐，有啲咧你可以直情煲到咁上下。由佢自己焗都 OK， 即係嗱你燉又得，咁只不過咧燉就慳時間啦，唔使睇火啦，咁其實煲都一樣嘅，咁呢個就唔需要收水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咧呢個我哋可能六至八碗水去煲嘅啫，咁比較少，基本上我哋煲出味，咁啲南北杏落埋去啊，咁煲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哋用冰糖教味啦，跟住落埋啲桃膠咧，煲多十五分鐘就差不多 OK 嘅啦。比較快啲嘅簡單糖水。 OK， 好啦，咁其實再重複一次咧，就係蘋果，唔係對唔住啊，就係呢個雪梨啦，大約係兩至三隻啦。咁譬如可能就頭先我哋咗嗰啲即係桃膠，咁你就浸咗佢，咁跟住咧就開始煲。咁啊，我哋要開頭擺落去嘅時候，我哋係幾多碗水啊？ 六至八碗。 六至八碗水。 六 至八碗水，大約係煲。 煲大火煲十分钟先， 大火煲十分钟， 系啦， 跟住之后就大， 跟住就睇你转中火啦，咁睇下佢滚起嘅程度啦，因为我哋用个煲大啲咧，可能佢又唔同嘅，佢受热，咁煲到咁上下，唔需要收太多水，纯粹只需要佢哋出味就 OK。 你够味，跟住就摆少少冰糖落去嘅话，搅一搅味就得啦。 桃胶嗰啲咪车埋落去搞掂。 我中意用呢个字，好，我哋一齐，好食下呢一个好味嘅甜品先。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再一次唔该晒昌哥，同我哋讲咗呢一个煲糖水， 真系好润啦， 润下润下，最紧要系润。 好彩， 雷暴警告仍然到今日十二点半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5%。翻嚟我仲有爱好系列，我头先播晒 Beyond 啦，播晒呢个系啦，嗰啲 应该冇货噶啦， 放 心啦， 播晒。 佢连剩翻嗰啲我会偷走佢。 冇错，今日爱好系列就系讲呢个 Ben 生吓乐队嘅喜欢嘅朋友，记得翻嚟听啦。好，先咧十一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建联提出优化政府架构和主要官员问责制，建议新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重组发展局和运输及房屋局，改为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和运输及公务局。重组后，房屋署、屋宇署和地政总署等部门建议纳入房屋及规划地政局，至于运输署和路政署等部门就纳入运输及公务局。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土地及房屋是本港最迫切问题，希望集中一个政策局处理，能够缩短处理程序。而建議新增設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就負責文化藝術、旅遊和體育等政策，旅遊事務處、康文處、香港電台和政府新聞處等將納入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需要改名為內地及政制事務局，以強化內地事務，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等。民主黨會在星期日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是否參與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認為，民主黨應該參選，若果一個政黨不參選應該解散。他強調自己一把年紀早已交棒，他個人絕對不會參選。李華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民主黨從來不是反中亂港，如果民主黨參選不獲提名或最終被 DQ 亦會認命，至少被市民看到在低氣壓、惡劣環境亦盡力參與。被問到幾個月前曾經提及應該杯葛立法會選舉，現在為何改變想法，李華明說近幾個月政治形勢更惡劣，老大哥合作夥伴、交協、職工盟陸續解散，如果民主黨不參選等於民主派沒有人參選，會很痛心和可惜。美國輝瑞藥廠日前公布他們生產的新冠疫苗對5至11歲兒童有效，將尋求美國當局授權使用。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有關數據未足夠評估是否得益大於潛在風險。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輝瑞是在官方網站披露部分資料，但數據未曾在科學期刊發表。他指出，輝瑞有關安全數據局限2200人，而12至17歲青少年接種疫苗的關注點是部分人接種復必泰之後患上心肌炎，風險比率大約介乎每5000到10000或20000人有一宗，但今次數據只有2200人，無法評估接種後出現心肌炎的風險。全運會女子4×100米接力初賽，香港隊跑出46秒55的成績，在小組排名第五，無緣晉級決賽。港隊原定派出李巧兒、江俊琪、陳佩琪和潘恆惠應戰，但由於潘恆惠腳部受傷，團隊昨晚決定改由李麗瑤代替參賽。陳佩琪賽後說，雖然新組合練習時間短，但今早熱身兩次之後，整個團隊已經即刻進入狀態，加上李麗瑤有豐富大賽經驗，很快上手，以致發揮良好，自己在交接棒時亦沒有大礙，滿意成績。李麗瑤就說， 高兴同队友合作，虽然练习时间短，自己亦好少喺接力赛出现，但有经历过学界时期嘅接力赛，认为上场就要有战斗格，唔会轻视自己。天气方面，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日下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6点，升274点。成交金额10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0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升10.8；美团240.8，升10.2；盈富基金25.16，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1.24；友邦保险88.1，跌6.5；中国平安54.2，升6；华润电力23.9，升3.94；阿里巴巴148.9，升2毫；招商银行59.75，升2.1；吉利汽车23.05，跌1.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6，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6，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港金現價報16,3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76美元，卖出176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跟进咧，龙翔道同埋呈祥道啲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宗意外咧影响到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至于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北雅山花园嗰单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咧就挤塞，车龙去到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非常挤塞，车龙去到御花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就慢车。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啦，车龙塞到去窝打路道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8/22，儿童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昼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嘅节目《演艺全真》就喺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嘅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系分秒必争。而家二台嘅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喺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二台话你知， 安全系救命。为了避免操作挖土机时会出现摇晃不定、翻侧等危险情况，在挖土机进入工地之前要采取合适措施，例如平整、压实地面、提供可承受负荷的支撑物等。 挖土机操作员要年满18岁，必须受过训练和持有相关的有效证书，和要熟读制造商手册，对安全步骤、措施有足够的认识。 开始做嘢之前，要喺安全位置检查挖土机同进行功能测试。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就要停止使用，然后话俾上司知，再喺挖土机贴上告示，等其他人唔好使用啊！ 操作员要扣好安全带，操作嘅时候要避免突然或者系急速改变方向或者系速度。 如果挖土机操作员嘅视线被遮挡，就要安排一名信号员为操作员发出信号指示。 收工嘅时候要将附属装置，例如铲斗降至地面，停泊挖土机喺平坦坚实嘅地面，避免喺斜坡同埋挖掘边缘停泊，确保挖土机唔会对其他嘅车辆或者系地盘工序造成阻碍。 离开挖土机之前要熄引擎同埋拉紧手掣，仲要掹走引擎启动锁匙，闩好驾驶室嘅门窗锁门，最后拎走锁匙。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要介绍职业志向俾年轻人，佢有好多计噶。 我自己剪咗一啲片咧，就系放一啲唔同嘅工作嘅 scenario。 即系物业管理嗰啲就剪咩？低值妙思人啊，翻身猪肉馆 啊，真系会啊会啊会啊。 唔系 啊，唔系，呢个就夸张咗啲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个案经理 Wing Sir 嘅展翅故事。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继续啊！12:43，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12:30，27度气温，相对湿度95%，非常大雨啊！我哋用嗰啲好歌一齐洗洗佢先。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乐队。咁啊，乐队咧，我谂即系古今中外都有好多啦。咁啊，香港亦有啦。其实我每一个地方都一定会有佢哋嘅代表性嘅一啲 band 嘅 band 生。 咁我哋咧就内部倾嘅时候咧就冇限定系香港定外地嘅。 冇啊，古今中外。 不过咧，因为香港乐队咧，大家都好多机会听到啦。咁所以我今日我自己拣嘅咧就系外地嘅为主。 你自己中唔中意听乐队嘅歌曲噶？ 我唔会分乐队唔乐队，我中意听歌咯。 哦， 系啦，佢系乐队嘅歌好，或者唔系乐队嘅歌好，好听。我就会中意噶啦，咁但系呢一队咧，其实都几经典，同埋几耐之前嘅啦，同埋呢一队乐队咧，我成日以前唔知佢系咩名啊，只系觉得哇，佢嘅打扮咁得意嘅咁嘅样。呢一队乐队咧就叫做 Kiss 一 1973年在 New York 成立的一对摇滚重金属乐团。最经典的，如果大家可能哪对啊，我就提翻你啦，他的面是画四个成员画晒大花面的，化晒妆的，有白色的面孔，有些好像电光咁画只眼 度， 黑掹掹咁样， 画个雷电啊， 冇错啦。其实咧，佢哋嘅妆咧系有主题嘅，有恶魔、猫人，即系好似只猫咁样画到有须嘅，太空人、星之子同埋狐狸，佢哋唔单止呢个样咧系画晒啦，同埋咧佢哋会喷火啦、吐血啦，我睇咗佢哋一啲嘅片段啊，即系佢哋喺度喺呢个 concert 里边咧， 系咪就系佢哋 啊？掠啲血出嚟啦， 掠 啲血啦，喷火啦，砰咁样，即系搵啲易燃液体一喷，跟住点啲火咁样，做好多呢啲嘅特技效果啦。悬浮嘅鼓座咧，即系成座鼓吊喺空中嚟打啦，咁样 好正喎、 啊！ 好你可以用癫嘅，但系都 即系我都 crazy， 吸引咗一大班中意睇呢啲。怪异嘢嘅人咯，系啦，咁1983年咧，佢哋放弃咗呢个化妆，咁啊用真面目见人，咁但到后系啊，即系完全唔系嗰个感觉，完全唔系嗰个感觉啦。咁所以咧，佢哋后期喺90年代咧宣布重组，因为拆过火一段时间嘅，再重组翻，又画翻嗰啲妆。跟住佢其中一个成员讲咧，其实呢啲妆咧都好辛苦嘅，因为你喺舞台上面，你会不停流汗啦，甚至有啲特技效果啲水啊喷埋嚟啦，个溶啊个妆会溶啊，即系几核突。你谂下，本来画到好靓噶嘛，即系唔系靓嘅，都画到即系好好得意， 好 dramatic 系嘛？ 但系你嗰啲流晒落嚟啊，或者入咗只眼啊，好热啊， 都几靓啊，咁都系一种颓废美啊，系咪啊？会唔会系啊？不过其实话讲翻咧，即系都可以喺播你呢只歌之前啊，我觉得咧乐队咧俾我感觉唔知点解，永远咧都系一啲就系 rock and roll never dies。 系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是、当年同一位嘅就系乐队嘅朋友个成员度拍拖，所以其实都会多咗一啲机会咧，就会睇一啲嘅就系外国嘅一啲嚟香港嘅摇滚乐手佢哋嘅 band 嘅。有一次咧，我睇嘅就觉得佢哇真系目不暇给，因为咧。未試過睇完成個 concert 之後嘅話，台上面冇一個樂器係正常嘅。 係啊， 因為一 掟爛曬嘛， 冇錯。跟住咧，到差 唔 多嘅時候， 我 咪就係講係咪就係 Kiss 係咁樣啊嘛？ 不停掟爛， 不停咁樣去將個吉他嘅就係 坐落 個地下啦，坐落個 M 度啦。 系 啊，就系佢哋啦。 但系嗰啲 fans 就好 high 啦， 好开心。嗰阵我开始睇嘅，我冇记错，应该系 Nine Inch Nails。咁一路喺度弹紧，就最后尾嗰一首歌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喺上面嗰度咧，拆得嘅就拆，熬得嘅就熬。跟住所有嘅嘢咧，总之嘅就系掹出嚟啦。成个 keyboard 咧系将嗰啲里边嗰啲 keyboard 咧系直头嗰啲 一粒粒拆晒出嚟， 琴键啦，掹晒出嚟之后钉喺下边咯。 但我谂嗰啲 系全个台碎晒， 幕后都预咗噶，即系可能买晒保险，根本上做完就掟烂。 表演嚟噶，呢个已经系表演 埋落去 嘅 啦， 个 budget 好犀利。 好 ，Kiss 乐队一首非常经典嘅歌，叫做《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我哋一齐睇下你画晒花面嘅先。其实我就好中意呢个，好鬼有 feel，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It all to you in the dark. 位可能打吉他，呢位可能掠血啊，吓呢个位闪电啊， 一谂到喺个台度屙啲嘢。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啊！我哋呢个歌咧来自呢个 Kiss 乐队嘅，好啦，将个麦交俾阿 Sarah 啦。 多谢，好啦，咁啊，跟住咧，我要介绍嘅呢一队乐队咧，系一队美国嘅乐队嚟嘅。咁、我觉得其实有时咧，你要听一啲乐队咧，其实你系会同佢一啲作品咧一路成长嘅。 冇错。 咁啊，因为可能成立嘅时候，可能你仲系好细个，但系可能咧，真系觉得好劲嘅，就系、是、有啲咧老鸭鸭，但到今时今日都仲有作品推出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咦，咁啊，就系有时，譬如可能佢哋会开一啲嘅 live 嘅 concert 咧。难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现场演绎呢、可以是将一首歌是重新编曲，令到你开头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跟着可能去到有一些很 iconic 的几个 chord 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 人就会癫晒的了，是不是？所以我讲的就是当然是这一首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有些歌曲是很能够带动你的情绪，刚才你那首是非常之犀利的一首歌、往往有些就是一个惊喜的，一来已经听到有很多掌声了。 听呢啲歌咧，真系不能不赞嗰啲吉他。 其实我觉得摇滚乐又或者讲紧 band 生咧，最劲最劲嘅都系个吉他，尤其是嘅就系个吉他手永远都系最多 fans 同埋最多中意。有冇留意？ 当然 有，我有。 咁好多时净系个吉他 solo 已经有掌声。 系呢一首歌第一次我接触嘅时候，我完全唔知道究竟佢系边一首歌。我讲紧嘅系呢一个老鹰合唱团 Eagles 飞鹰乐队啊。成立在1976年，他的一个专辑曾经被滚石杂志选出为500张历代最强专辑之中是排名37位的。学吉他的时候学民歌你一定要学 Today、但是如果你要学一些 rock 歌的话，是一定要弹这一首，因为在尾段的时候他有很多个 chord 很难弹。 有没有练过？ 我有试过，但很难弹。 我经常听到任何人都在这里头都晕了， 但是真的好听， 真的好听，是不是？ 真的好听呢段， 冇错。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咧，佢哋再合体一齐咧，再出咗呢一个嘅即系 live 嘅一个版本啊吓。当然啦， 哇嚟啦， 嚟啦，哇，毛骨冻啊！掌声，再要俾我哋嘅来自美国嘅乐队老鹰合唱团， 有呢一首经典呢个歌曲，一齐 check in 呢间酒店就叫做。 但你唔走得嘅喎，惊唔惊啊？ 唔惊。 加州旅馆 ，Hotel 嚟啦 ，California。 除了听下我哋嘅爱好系列，仲有呢一个。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e Kong.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Tip.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好犀利啊！佢识 Lady Gaga 噶，佢、原来系全香港最 funkiest 嘅 DJ Lee Chi Kong。 我哋都唔知系咪？我哋就叫做 Lee Chi Kong， 或者系李朗朗。 Lee Chi Kong， 做咩咁 lazy 啊 ？Lee Chi Kong， 勤力啲啊嘛 ，Lee Chi Kong。 佢唔系噶，佢好勤力噶，唔好咁话佢啦。 佢头先嗰啲嘉宾话佢 Lee Chi Kong 嘅。 因为人哋外国人老识讲广东话嘛。 Sorry， 我听错，啊，唔系李思光。 排第五，无缘晋级决赛。港队原定派出李巧儿、江俊琪、陈佩琪同潘幸慧应战，但由于潘幸慧脚部受伤，团队寻晚决定改由吕丽瑶代替参赛。陈佩琪赛后话：虽然新组合练习时间短，但今朝热身两次之后，团队已经马上进入状态，加上吕丽瑶有丰富大赛经验，好快上手。 以致發揮良好，自己在交接棒時亦沒有大礙，滿意成績。呂麗瑤就說很高興和隊友合作，雖然練習時間短，自己亦很少在接力賽，自己亦很少在接力隊中出現，但有經歷過學界時期的接力賽，認為上場就要有戰鬥格，不會輕視自己。天氣方面，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區錄到超過20毫米雨量。正午12點，位於南海中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帶。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中午12點半。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89点，升167点，成交金额1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2升7.2，美团237.8升7.2。盈富基金25.06升2毫，友邦保險87.7跌1.05，恒生中國企業88.52升8毫，阿里巴巴148跌7毫，中國平安53.65升1.05，華潤電力23.5升3.54，招商銀行59.35升7毫。小米集团22.5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25，瑞士法郎8.409，澳元是5.636，加元6.104，新西兰元5.454，欧元是9.117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47。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14美元，卖出1,76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同埋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呈祥道咧都系近住观景台啦，同埋明爱医院嗰依两个位咧就比较慢车。咁过咗呢两段路咧，前面嘅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再讲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同埋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只系呢两段路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皇后大道中近着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万茂台对出。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就比较车多繁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三十二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为你倾力播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个免疫嘅治疗咧，那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佢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係進行緊咩治療咧，其實咧都適合喺適當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注射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陈焕仁，我在丰收快活的时候就是做运动，真是丰收快活啊。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快人提嚟大家啦。今日嘅雷暴警告咧，暂时啊又再现场到两点钟吓，咁所以咧个天气仍然不稳定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狂风雷暴。这个听日咧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有骤雨。即系话呢几日咧，大家预料嘅天气都唔会有太大嘅变化，都系比较不稳定嘅。好，这个时候咧，我哋又再开始翻。 爱好系列， 今个星期我哋爱好系列介绍 Ben 生喺乐队，我哋交俾马老师。 系啦，我其实咧嗰啲音乐嗰啲知识咧就冇两位咁专长嘅，但系咧我中学嘅时候咧就开始，因为读男校，70年代就看听下啲乐队嘅音乐。咁就呢一隊咧，我都幾中意嘅，就係嚟自英國嘅 Queen。咁原本咧佢哋叫 Smile， 後來咧就改做 Queen。原因就係話，因為佢哋英國人咧就覺得英女王或者女王係代表一種尊貴啊、優越啊等等嘅。咁有一首歌咧，其實佢好多歌都好流行嘅，譬如話 We Are the Champion 啊等等。第一首歌咧對我咧就影響好大嘅，原因就係話嗰陣時咧，我哋學校咧每年嘅一月份就會有啲 singing contest 嘅聯校嘅。咁我哋班咧嗰陣時，因為你知啦，嗰陣時我好興樂隊咧，就想貪玩，就 你都組過樂隊㗎？ 唔係我掹衫眉啫，因為我係俾人 摟咗嘅。我哋係硬膠歌樂隊嘛，你記唔記得？ 好耐以前啦，嗰個 你唔記得咩？ 我記得， 我哋出過 show 㗎。 係啊，我記得，我記得。但係咧，啲同學咧，佢話：算啦，你唔好參加啦，你又唔識彈吉他，又唔識乜都唔識。 你乜都唔識，你做主唱啊？ 唔係啊，佢 死梗嘅喎， 打叮叮咯，打嗰啲三角叮叮咯。 唔係啊， 如果佢要夾 band 嘅話，邊度有叮叮打啫？打齋就得。 咁你学一样乐器嘛？ 唔得啊，学唔到啊。 咁真系，即系如果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应该理论上有一个乐器 啊， 系 啊， 都有嘅。佢有一啲乐队，其实可能系个主唱咩都唔识弹嘅，但系佢就要好有魅力咯。 主唱，主唱， 佢咪就系话佢谂住做主唱咯。 我冇得啊，因为 你就唔好搞人啦。 最后啲同学，因为系我提出嚟嘅，最后啲同学真系几好。佢话不如唱呢首歌啦，有一 part 你可以帮到手嘅， 拍手嘛， 抌 脚嘛， 抌题抌脚啦。 因 为 佢好有嗰个节拍噶。 系啊。就是、 叫做 一首吓， 你介绍 先。 We will rock you， 歌名就系叫做 系咩歌都唔记得， 又话好熟嘅歌。 我挂住抌， 真系 We will rock you 嚟啦！准备 Queen 乐队。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Everybody,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All right. 原来抌脚都系做乐队成员嘅、 啊， 真系吓，真系我又谂唔起嗰啲，一招我系谂唔起喎，真系。 系啊，戴飞佢都觉得自己 是 一个乐队成员。 我识，咁你嚟 join 个 band 啊？咁样、 欸、又唔系、啊，其实佢系完全冇拍子嘅。如果佢抌错嘅话，咁、 啊、 我都几大件事嘅。 所以 一个 beat 嚟噶嘛。 我知道有两个同学抱住我嘅，佢话你跟住佢哋啊，你唔好错啊咁。 佢通常咧，佢炸大氹啊，冇声嘅。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哋夹 band 咧，弹佢嗰阵时系弹 bass 啊。 系啊， 哇！佢个老师喺我面前都生到树叶都落。 后屘佢老师咧，临表演前掹咗佢个插须咧。 我唔知道。 咁个表演就 你一路都唔知道啊。 于是个表演就好顺利。 我先 系啊， 后来先知。 你就喺度扮晒嘢咁样， 系 咪、啊？当自己系王家强咁。 冇错啦， 其实佢系人哋后边嗰度帮你。 好啦，乐队，我喜欢呢一队乐队嘅呢一首歌。因为觉得咧，以前又系啦，学吉他咧，尤其是学一啲叫数勾子啊，咁会有好多歌曲咧，好好去练习嘅。呢队乐队英国嘅 band 嚟嘅，六零年嘅时候喺英国纽卡素组成，叫做 The Animals。 哇！ 呢首 哇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There is a house in you.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s been the ruin of many a poor boy. In God, I know I'm one. My mother was of rising sun. 首歌曲非常之有故事啊！讲到呢个人啊，后来咧入咗呢个监仓啦吓，咁啊讲翻佢自己嗰个叫做走入歧途啊吓嘅故事，叫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Animals 乐队，好好听啊！好，将个时间因为唔系好够啦，交俾阿 Sarah 啦。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系有啲美国嘅歌手啦，有啲英国嘅乐队啦，咁啊而家我哋要出嘅就系中国流行摇滚乐队啊！ 哇， 可以讲得咧就系堪称啊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嘅著名流行摇滚乐队之一，佢哋就叫做黑。 哇哇！ 我同佢有一面之缘嘅，我系喺某人嘅屋企嘅时候咧，瞓醒觉一出嚟嘅时候见到，咦呢位？ 咦，白先生，黑豹， 只眼咁肿嘅，边个嚟嘅？跟住同佢打招呼嘅时候，佢用呢个普通话就你好，系啦，就一面之缘就你好， 继续睡觉，不要管我， 好啦。太多嘢讲啦！如果你同佢讲咁多嘢嘅话，基本上佢系永远 呢个歌真系好听， 一句起一百两句字 嘅啫。亦都佢哋乐队喺呢香港都好多人认识嘅吓。 冇错，乐队嘅生命当中嘅话咧，总会有一啲好多人嘅出出入入，有人离队。咁我当然咧认识佢哋嘅咧就系来自喺窦唯加入之后嘅黑豹，有呢一首歌曲吓。 Don't break my heart。 哇！ 朋友咧，真系记得每个礼拜四要听住我哋爱好系列，因为每一次都太多太多个好歌噶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到马老师咧，就喺呢一个搭半新闻前带嚟呢一首歌，由你自己介绍啦。 好啊，呢一首咧，如果我哋讲乐队咧，冇理由佢会缺席嘅，就系1983年成立嘅 Beyond。我今日介绍呢一首歌就系情人。 系一首粤语歌嚟。 使唔使点咩方听？ 唔需要。 呢首歌唔好点方啦，系嘛？又你 阿娟咧，阿珍咧， 阿云 阿梅咧， 定阿霞？ 全部啲咁似工厂大联盟，咁似啲工厂姐姐 的名，你简直破坏我嘅 picture。 猪扒大联盟， 唔可以咁讲，听紧好多，系咁名嘅大佬。 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现已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 听紧呢一首歌嘅时候，马老师含住一泡嘅眼泪，怀念紧阿华啦、阿娟啦、阿霞啦、阿珍啦、阿云啦，同埋阿玲嘅。 我收翻句，头先我讲紧话呢间个猪扒， 你绝对唔应该咁， 我唔应该咁样讲， 系啊， 因为有好多嘅朋友都系呢啲咁样嘅名字，但系佢哋都系啲好靓女、好靓女嘅好朋友。 所以阿马老师系一个。 呢一首歌應該係唔能夠裝載到佢所有嘅一啲以往嘅 romance， 佢應該係要播情人。 冇錯，好，十二點半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安排新冠疫苗外展队今日起一连三日在石梨社区会堂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合资格的六十岁或以上长者可获200元超市礼券。 有長者表明為獲得禮券而接種疫苗，亦有長者說在九月前已經完成接種疫苗，所以不合資格換領禮券感到失望。消息指醫管局將會安排伊利沙伯醫院和屯門醫院為覆診的長者接種。一名19歲男子前年在上水參與反修例抗議行動期間，被指在現場圍毆拍片的男途人被警方追截之後作出反抗，並嘗試搶去警員配備的雷明燈長槍。被告早前已經在區域法院承認兩項拒捕罪，經審訊後再被裁定暴動和企圖冒牌管有槍械罪成，判囚4年9個月。法官判刑時說，被告隨便傷害無辜的人，用手箍途人頸部，幸好沒有為對方造成永久性傷害。法官又說暴動是嚴重罪行，被告罔顧法紀並擔當前線角色，就搶槍罪而言，若非長槍的扳機被鎖上以及警方趕及到場，後果將不堪設想。被告被控前年12月和是在前年的12月28日在上水廣場外行人天橋和二樓大堂抗拒兩名警務人員參與暴動和企圖冒牌管有一支警用散彈槍。民建聯提出優化政府架構和主要官員問責制，建議新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重建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改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運輸及公務局。重組之後，房屋署、屋宇署和地政總署等部門建議納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至於運輸署和路政署等部門就納入運輸及公務局。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說，土地及房屋是本港最迫切的問題，希望集中一個政策局處理，能夠縮短處理程序。而建議新增設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就負責文化藝術、旅遊和體育等政策，旅遊事務處、康文處、香港電台和政府新聞處等將納入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需要改名為內地及政制事務局，以強化內地事務，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升166点，成交金额11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2，升7.2；美团237.6，升7蚊；盈富基金25.06，升2毫。友邦保險87.65，跌1；恒生中國企業88.5，升7.8；阿里巴巴147.8，跌9毫；華潤電力23.4，升3.44；中國平安53.7，升1；招商銀行59.45，升8；小米集團22.45，跌6.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86， 日元 109.84，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76， 人民幣 6.466，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 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16美元，卖出176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N 身边 ，Crush Oh No。 即系一路录嘅时候，萧老板会不断地讲啲 tips 啊，佢会分享一下每一个人嘅 taste， 其实就系你成世睇过所有嘢嘅 average 嚟噶嘛。强烈地建议我去真系听多啲唔同嘅嘢，同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到时候我个 taste 就会越嚟越好 啊。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苏东音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翻嚟啦，我哋最后尾半小时嘅放 show 快活人啦， 即安剧 之前 系啦， 同大家倾下偈啦。嗱呢一排咧，其实咧真系嗬，今日咧翻嚟咧，见到有好多同事咧都揼到湿晒， 系啊， 同埋有冇发觉就呢一排咧啲大雨好奇怪噶，好似开花洒咁样， 系啊，大得好紧要，同埋好似今朝咧，杜文慧讲咧，佢都湿晒啊嘛，佢系其实除咗雨之外，仲有风啊， 系， 因为咧你揸遮咧，咁上面落嚟啲水你挡到啫，车嚟嗰啲咧系挡唔到，同埋系咁吹过嚟，吹过嚟，吹过嚟咁。 嗯，冇错。咁其实当然啦，喺一啲环境恶劣或者系一啲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咧，你又会特别会觉得，如果喺你好惹气嘅时候， 有人 扑出嚟帮手，会特别觉得好暖心嘅。咁啊，今日咧都睇咗有一个报道啦，咁啊讲紧就系话，其实有时咧啲爹哋妈咪啊送啲仔女翻学咧，系咪会好惹气啊？手上会攞好多嘢，嗬，一个手要拖住佢，另外一手可以帮佢攞书包，又或者可能如果你今日落雨嘅话，你又要担遮，咁啊就有一位嘅妈咪咧，就同大家喺度分享，佢就话好开心咧，就系今日咧带 B B 咧翻学嘅时候咧，就因为咧上车嘅时候，佢嘅小朋友着咗雨褛，佢就想帮佢剥咗件雨褛，等佢唔好话即系坐喺个巴士嗰度嚟整湿座位。但系那边厢咧就系妈咪咧，就已经要攞住佢嘅书包啊，攞住一个即系保鲜盒啊，又攞住把遮啊，咁样冇手去做啊，竟然咧就有一个暖心嘅暖男走出嚟嘅时候咧，帮佢攞住佢手上面嘅嘢， 我帮你拎， 帮你拎。 你同妹妹 跟住你就同佢就除雨褛啦。佢话我仲要帮我妹妹除雨褛嘅时候嘅话咧，整湿咗佢啊。但系咧，佢冇黑我面，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啦。点解会觉得呢样嘢唔黑你面？我觉得系好似恩赐咁。会唔会其实系大家咧平时都真系会太过唔开心咧？ 可能大家已经对于一啲嘅释放善意或者系友善嘅行为已经太过，好似觉得太少有 缘啦，好陌生 啊！吓， 系啊系啊， 有几小事真系好少事， 即系我自己试过有一次咧，喺一啲人哋排队揿机嗰啲咧，银行揿机嗰啲咧，见到一个大肚妈妈，仲要抱住个 B B， 佢跌咗一样嘢，话你唔好执，我执，咁我踎低帮佢执咯。咁我觉得其实对于一啲帮助人嘅行为咧，如果唔系太辛苦自己，同埋你又唔系太赶嘅咧， 即系冇藉口推卻嘅，我覺得 係嘅。哪怕是真係好似頭先咁樣，係咪？你見到佢真係好瀨氣，就幫你攞住啲嘢，跟住你即係照顧妹妹。 其實好小事， 我都好小事。我自己都好開心嘅。即係有一次，我就會發覺其實香港有好多啲後生仔，其實佢哋都好有禮貌，同埋即係對我哋呢啲咁嘅嬸嬸係好好。不過嗰次咧，我係拒絕咗佢嘅好意嘅。點解咧？因為咧，話説我有一次就去買咗好多書，咁我就已經預咗我自己係會買好多嘢，所以我已經咧就攞咗一個好大，應該點講咧？出 trip 嘅時候一個細細嘅夾，咁我裡面我全部就裝滿住書，我拖住一個夾，我裡面但係攞咗好多嘢， 好重 咧、 啊， 咁跟住冇錯啦。你都會覺得就係因為佢起碼佢拖住個夾係嘛，咁啊另外個手可能就係攞住嗰啲一個自己嘅包包咁樣啦。咁我竟然咧就喺度搭緊地鐵啦，有個哥哥仔係啊，都係啲後生仔嚟嘅，係竟然起身咧同我講咧，但係佢嗌我姨姨。 深呼吸，你深呼吸。 我讲紧系十几年前，跟住佢嗌我姨姨， 你坐啦， 你坐啦， 姨咩啊姨，冇得姨啊，个名叫。 咁我就我当时 都系出于一份好心， 都系一片好心。我亦都有咁上下年纪，俾人哋嗌姨姨咧， 都系 应该开始习惯嘅。 即系等于你个老毛每日记都叫老毛每日记 啦。但系始终都系第一次，即系等于嘅就系当你发现你自己有第一条嘅白头发，同埋开始睇你个。原来我在街边嗰度一啲嘅暖男见到我， 我已 经 系 姨姨啦， 你升级啦，恭喜你啊！ 即系如果佢叫姐姐，你都冇咁 开心， 你都冇咁刺激。 我系会坐嘅。 咁如果佢觉得你 系 姐姐，佢就唔会让俾你啦。 我知啊，你咪讲得啱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喺度反复喺度思考。 我嗰日系咪冇化妆？我嗰日系咪着得好歪咧？我系咪个头乱咧？ 唔系，你系讲得啱嘅。我谂我就话，其实咧，佢好心理咧，李丽蕊，即系呢啲咁样嘅尊严喺嗰个时候，你就摆低啦。 坐啦。 如果佢唔系觉得你系姨姨，你又唔系拖住个夹，你又唔系咁样舐晒气，我谂佢系唔会觉得佢需要夹咩啦，系咪？佢有咁上下年纪嘅话，佢有咁样嘅教养，佢叫你坐。 喂，即系咁啊，阿 阿 Sir， 真系好事。 即系并无贬义啊，但系你而家坐关，我就唔会人赶你走嘅。即系喂，靓妹坐咩关，我就唔会嘅。你放心坐，你而家知你坐关我就系人哋 合一阵都仲得， 摆坐系啊，合一阵仲得，系啊。 你讲得啱嘅，因为其实有时有呢啲咁样嘅 关内座嗰啲 淡水交界位，你会觉得其实我有资格坐未咧？ 系咯，我坐唔坐得咧？吓、啊，坐得嘅，我都话俾你坐得。 我都试过，即女仔有时有呢啲位咧，系好难过自己个关嘅。 系啊， 我有个朋友佢都系咁讲，佢就话系啊，其实咧，佢系个身形系比较肥大嘅，咁系成日无端端就会有人 有位啊。 但其实 因为佢大肚啊， 大肚同肥系真系两样嘢嚟噶， 唔系有时我唔识分噶， 系咩？ 我真系试过有 人哋啲嘢大肚，人哋以为你大肚， 让 我以为佢系佢企喺我前面，我坐喺度，咁我望住佢，咁唯有起身啦。我话小姐，使乜让俾你坐啊？佢就望一望我，然后话。唔使咁样， 你个肚仲大过我啦， 你坐啦， 你坐啦，你大肚腩，系啊，你个肚仲实过添啊，实的的啊，你个肚，你坐啦， 就系咯，你个石肚， 石英，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系好难噶，嗬，我都会因为咁咧，我都会想帮人咧，你会唔会咁样会谂多一步噶？我 会 惊可能对方就算系 会唔开心， 唔接受我嘅帮忙， 我试过啦，有啲啊。不过嗰啲佢就唔系，因为我觉得佢老嘅，即系佢觉得系得啦，我下个站落，我试过让座俾啲长者，佢话唔使啦，我落噶啦，我就嚟落噶啦，系啊，地铁嗰啲咯， 系啊， 系啦， 咁我就，但系都好嘅嗬，因为我觉得都系开心噶嘛，你会觉得就系即系大家喺乘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佢哋会有人见到你有咁嘅需要嘅话，佢都会问声，我觉得至少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一件开心嘅事，值得开心嘅事。 我试过咧坐小巴。都是专线小巴嚟嘅，即系来来回回都系嗰个站。落雨，哇，零零碰碰落车嘅时候咧，跟住个司机好好，佢原来挂咗一排遮喺嗰个嘟。 但你攞咗啲遮，你点俾翻佢啊？ 佢唔使还噶啦，吓边个要？ 一排遮好贵噶喎。 唔系，因为嗰啲遮咧都系人哋 留低 嘅。 哦， 系啊，佢 咁好啊， 好好。佢话嗱，边个冇遮嘅，即系就攞一把啦。 吓，你再搭翻我呢架车嘅，你就挂翻喺度就得啦。 哦，呢个好喎，呢个做法 系 啊， 我觉得真系好好啊， 系 啊， 即 系 好似飘书咁，佢飘遮啫嘛。 系啊， 你中意你下次再搭翻呢一条线嘅，你咪又摆喺度俾人。 多数都系嗰啲人搭噶啦，你专线小巴，结果去到我落嗰时，咦，冇晒， 系咩？冇晒啦， 冇晒啦， 咩？你攞晒啊？ 个黑仔强你啊嘛， 冇晒 噶，明明够噶，系咪啊？可能就系其中有一把烂嘅。 嗱，又证实史任强呢个名。 不是我们说 是啊， 他 真 的是 实至名归，那人很实在地是值得这件事的。 没错，是得他可以的，就是亲自起这个名 字。没了 你啊，史任强，没了，你还想着你有，不搞错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的，如果你可以帮到人的话，哪怕是真的少少东西，或者你很可能在那天你给他一个微笑或者一个鼓励都 OK 的。要赞下的就是我们的 reception， 我们每一天回来的有一位 姐姐 是阿姨，好好笑容，每一天都会令到你好像如沐春风。 没错。 还有一次我都觉得就好难得嘅，佢见到放工，我谂你都应该试过。佢落雨，跟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虽则你行两步啫，但系都可能会揼湿，所以佢就系专登遮我哋出去攞车，甚至乎一路行紧嘅时候，你都见到我哋行去攞车嗰度位咧，有段路咧就系嗰啲叫做街砖地嚟嘅，佢就 小 心线 啦咁样。佢一位咧好敬业熬业嘅。同事嚟嘅， 系啊， 我哋好开心， 大 家有佢做一位好同事吓。 系啊， 好啦，我哋今日咧会有即安剧喺最后出现嘅，咁所以听日先至有风骚快活人，我哋三个噶啦。 嗯， 最后交俾陈柏宇嘅呢首《唇》啊。咁啊，听日十点钟定你咯。 系啊， 拜拜 拜 先 啦。记住今日咧天气真系唔系咁好啊。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贵也贵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拉扯却未完。你已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 陈柏宇嘅结啦，结束咗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即安剧，稍后出现。 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周围回避，拉得紧，太难解，谁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自见，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零售业工作的潜在职安健风险，例如有啲咩咧？等我睇先，例如 茉莉，喂，做咩你饭都唔食啊？净系对住部电脑喺度噏噏咁样嘅？ 哎呀，我啊赶紧啊，搵啲好重要嘅嘢啊！ 好重要嘅嘢，系咪搵紧平嘅酒店 staycation， 又或者系搵紧边度食自助餐底啊？ 哎呀，乜你咁睇我噶？平时我嘅人啊，好中意丰富自己嘅内涵同埋知识噶。我啊，除咗啊呢个吃喝玩乐之外，我仲有正经事会做噶。 哦，系呀，例如呢， 唉，咪而家咯，我帮紧我阿妈，帮佢搵紧一啲关于零售业工作嘅职安健安全咯。 吓、啊，无端端搵呢啲嘢嚟做咩啊？ 早两日啊，佢突然间话想喺屋企楼下间便利店度做下兼职啊！ 啊，安田冇做嘢好耐噶咯，点解突然之间想搵嘢做嘅？ 系咯，佢啊咪就系咁讲咯，佢话好耐冇做过嘢，所以想做翻。同埋啊，佢话觉得啊做零售业呢一行好多嘢都系手板眼见功夫啊，就算咧佢冇乜经验都好啊，都唔难上手。 啊 ，Andy 咁谂啊错啦，做零售业啊唔易嘅。 喂，思芬，你做咩偷听我哋讲嘢啊？ 系咯， 你哋唔想俾人听到啊，细声啲啊嘛。啊，况且你哋又唔系讲啲咩秘密啊，怕咩俾人听到咧？ 喂，系、哦，思芬，你咧好似做过零售业噶嘛，系咪啊？喂，如果唔系咧，点解你都会话零售业唔易做咧？ 嗱，唔一定要自己做过咧，先知道当中嘅潜在危机嘅，好多嘢可以系靠去睇去学翻嚟噶嘛。 嗯，做零售业嘅潜在健康风险啊，系咪咧会好容易有下肢嘅静脉曲张啦，又或者有足底筋膜炎啊？佢哋咧成日都要行来行去咁样，又或者咧好长时间企喺度做嘢噶嘛？ 正确。要避免出现呢啲问题咧，最有效嘅方法就系减少员工站立嘅需要，例如喺工作间提供座椅，等员工咧就可以喺适当嘅时候坐低休息下双脚咧。 嗯，又或者咧可以调配一啲员工轮流担任唔同嘅工作岗位，等佢哋企喺度做嘢嘅时候咧，做咗一段时间都可以坐下低做下其他嘢，咁样交换工作，对脚都冇咁辛苦啦。 喂，你哋讲嗰啲嘢咧，我都有同我妈讲噶，佢话唔惊，因为咧佢话拣啱一啲合适又足够承托力嘅鞋着去翻工嘅话，仲话会喺适当嘅时候啊，帮对脚啊做下伸展运动去舒缓下双脚疲劳就得噶咯。 啊，咁你有冇同阿 Auntie 讲啊，做零售业咧，成日都要搬搬抬抬嘅，一个唔小心用错姿势，好易扭伤嘅，手尾好长嘅阴公。 梗系有啦，思芬。不过佢话只要用正确嘅姿势嚟搬运就得噶咯。 啊，咁 Auntie 佢究竟知唔知道乜嘢系正确嘅搬运姿势噶？ 喂，阿卡。我真系估佢唔到，佢真系识噶。佢话提举货物嘅时候咧，双脚应该分开到膊头嘅宽度，尽量企紧物件，咁就得咯。 啊，都犀利，仲要记得个姿势咧，要屈膝半踎，背部咧要保持挺直嘅。 你又啱，佢都系咁样同我讲。 啊，跟住咧，佢系唔系话要双手捉实嗰件货物啊，将身体嘅重量咧集中喺双脚嗰度，再运用腿部嘅肌肉发力提起嗰件货物，要尽量保持货物咧系靠近个身体咁咧？ 冇错啊，冇错啊！你两个点解好似我妈心里面条虫咁噶？佢啊仲有讲啊，佢话咧仲要将嗰件货物咧提升至接近腰部嘅高度啊，唔好扭腰，咁先至开始搬嗰份嘅货物去到适合嘅位置啊！ 哇，茉莉，听你咁讲咧 ，Auntie 真系对呢一份 part time 好认真、啊，见佢对呢啲职安健嘅常识咁熟嘅， 我都唔知点解佢咁认真啊！你知啦，佢平时做嘢都系三分钟热度嘅啫嘛。 啊，茉莉啊，不如你今晚翻去都系再问清楚下佢啦。嗱，你话做零售业咧就要经常进行嗰啲离地工作噶、啊，你唔惊咩？ 咩嚟噶？坚尼地城我就识啫，离地工作咩嚟噶？ 嗱，思芬嘅意思咧就系话，从事零售业嘅工作咧，通常都要用到脚踏、企高去攞货啦、摆货。唔好睇少呢啲离地工作啊，唔小心啊跌得好伤噶。 梗系啦，跌一跌扭伤只脚啊，有排医噶。 系啊，仲要啊，千万一定要记得唔好用啲唔稳阵嘅梯去攞货啊，例如系用一啲冇梯教嘅木梯咁样咯。 系啊，嗱，有啲师傅啊，为咗贪快、贪方便咧，就企喺把梯上面，双脚啊夹住把梯嚟行啊，咁样啊，非常之危险嘅。 系啊，所以如果咧要喺高处摆货嘅话咧，必须要用稳固嘅脚踏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噶。 OK， 等我今晚翻去再考下我妈先。喂，阿妈，吓， 做咩啊？ 做咩啊？ 唉。佢话而家又唔想做零售业咯，佢想去学整咖啡啊！ 又会转得咁快嘅？ 都好啊，学多样新事物啊，好事嚟嘅。阿 Auntie 成功做到咖啡师嘅时候，话我知，等我去支持下佢吓。 正确姿势去搬货，安全要紧，咪做错。我系阿卡赵慧珊。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还有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1-2022现正接受报名，劳工处欢迎各承判商参赛，10月6日就截止的了，还不快点上劳工处网页下载表格报名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回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生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到。受你